好，欢迎翻到嚟 Otar Channel， 我系末日。如果你唔知点解净系入咗嚟呢一段嘅话咧，我系建议你翻去听翻上半段讲 Stand By Me 嗰部分，你就当系复习下啦。我哋呢个 channel 叫 Otar Channel，Otar 系 Otaku 个 Otar，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我哋嘅论坛已经搬咗去 Discord 度，有咩意见、指正或者想讨论嘅都可以过嚟留言。邀请连结就放咗喺资讯栏度，我哋等你大驾光临。咁啊，继续翻嚟讲《Stand By Me》哆啦 A 梦2啦。喺《Stand By Me》名利双收情况下，都要隔咗六年之后先出第二部，可以见得到咧。其实《Stand By Me》二咧系添食嚟嘅。原本个计划好明显系打算一炮过，冇谂过后有后续嘅。到上映咗之后，收完之后先开始有续集嘅计划嘅。咁但系《Stand By Me》二开画之后嘅评价就相当地两极，就唔似《Stand By Me》咁样一致赞赏嘅。根据统计咧，开画至今四个几月啦，个票房都系得 27.3 亿，连《Stand By Me》三分之一都唔到。须知道，之前俾我插到飞天嘅《月球探测记》都高佢一大截。就算你计埋冇费影响都好啦，这个数字都系相当之难睇嘅。而个原因咧，其实同啱啱讲佢系后尾先添食出续集系有相关嘅。不过呢个后边再继续讲啊。首先，我个人嘅评价咧，其实系冇某啲人讲得咁差嘅。不过先起身啊，呢一次咧，我系睇优先场嘅。同埋系日本配音版。从结论而言咧，《Stand By Me》二的确系优缺点都相当地明显嘅，所以你偏重喺唔同嘅地方咧，就会引致个评价就好两极啦。咁据取日本方面咧，喺宣传上曾经过度强调哭泣啊、感动呢啲元素嗰阵时咧，系有啲反弹嘅。不过咧，老老实实我系从来冇听过嘅，甚至连《Stand By Me》个开画评价好两极呢一点咧，我都系就嚟睇我先知道嘅。咁同时我亦都强调过几次啦，我系好少睇预告片之后先入场嘅，因为有时啲好冇脑嘅预告片咧，系会舐他翻你自己嘅。咁讲到预告片，就要讲翻入正题嘅第一点啦，就系呢个预告炸戏。其中一版嘅预告入边咧，用咗好长嘅篇幅去讲大雄嘅阿嫲，令到睇过预告片嘅人咧，可能会对阿嫲嘅剧情嘅量好有期待。不过实际上咧，其实阿嫲嘅剧情咧相当地少嘅，佢只系一个引子咁滞。咁啱啱讲过啦，我系唔睇预告㗎嘛，所以系冇呢种期待。反而我一听到阿嫲同结婚两个 keyword 嗰阵时呢，就已经系估到个故事系会点样走，点样连接起嚟㗎啦。我諗相信呢个系一个任何一个叮当迷都有嘅能力嚟嘅。但调返转头讲啦，阿嫲嘅演出个神态系比任何一个版本都要出色嘅。系演活咗好多人心入面典型嗰种慈祥阿嫲石乖孙嗰种形象。好多人之所以觉得共鸣，其实都系因为咁样嘅。咁亦都好难怪事前睇到咁嘅预告会期待阿嫲嘅演出要有更加多嘅演出。点解我为一个合格叮当迷都应该会一见到阿嫲结婚就已经諗到系两者系点样连结呢？喺原作入面，大雄第一次回到过去见阿嫲嗰阵时呢，阿嫲一开始话想见阿大雄孭书包个样，咁佢就返去现代去攞个书包返嚟俾佢睇。咁然后阿嫲就话贪心啦，想睇埋大雄嘅新娘子。咁呢个嘢陪日本身嘅意思呢，就是想睇到大雄结婚嘅。但系大雄系按字面上嘅解释成为佢想见到佢嘅新娘子。所以喺原作入面呢，佢就搭时光机返去，然后死扯住阿静儿话要同佢结婚。原作嘅故事系用呢种咁嘅少少搞笑嘅结尾方式嘅。不过电影要点样连结去同佢结婚呢度就咁就好明显啦。所以点解话任何一个熟悉原著嘅叮当迷都应该会知道佢点样连结。呢一点其实好顺理成章嘅，但系因为佢唔系好敢改原作部分啦，令到两条故事嘅主线咧就非常之缺乏交集。呢点后面会继续提嘅。就好似啱啱讲啦，原本 Stand By Me 咧系冇呢个企划嘅，佢系添食翻嚟嘅，所以一开始咧系冇留续作嘅空间嘅。呢度只系续作空间，就唔系话佢要点样连到戏，再开一个新嘅故事，而系佢攞原作部分咧系冇保留过嘅。正常如果一开始你就打算会有续集嘅话，就算系只系考虑呢个可能性，你都会考虑唔攞晒原作可以用嘅部分去用嘅。咁但系 Stand By Me 系冇諗过呢样嘢嘛，所以佢其实攞咗佢所有最可以攞嚟用嘅部分。咁原作45+6卷入面呢，其实真系呢一类同大雄本身相关嘅感动桥段呢系唔多嘅。你唔好忘记呢部原本系一部娱乐向嘅科幻搞笑故事。咁佢拉埋大雄嘅过去与未来，即是阿嫲呢一段同结婚呢两个主题呢，其实已经好努力㗎喇。咁我睇完之后，后来又睇返个访谈，就证实咗我有推想啦。喺制作 Stand By Me 二嗰时，佢其中一个烦恼嘅地方呢就係冇桥。所以佢要加入原创内容呢，我係完全可以理解嘅。不过 元素嘅内容咧就同所有后藤子年代叮当一样，从来都冇人可以真正地模仿到藤子式风格嘅故事。如果你睇动画为主嘅人咧，就未必会发现嘅。但系我睇漫画为主嘅，我就会好清楚边啲故事系藤子本人写嘅，边啲故事唔系。好多人睇叮当咧，就系睇咗叮当儿童向嗰一面。呢、这个只系藤子为咗迁就观众嘅妥协结果。真正嘅藤子同佢叙事风格，其实你睇科幻短片会比较清楚啲嘅。而突起呢个问题咧，我可以有个举一个例子，就系宇宙开拓史入边曾经伟大雄咧就解释过宇宙曲率同空间对接嘅问题。但是想当然啦，大雄点啊可能会听得明啦，就听到一头烟。咁叮当就用随意门做比喻，大雄虽然都仲系唔明嗰个原理嘅，但佢就理解到系咩事，而且仲佢系反过嚟串翻佢话，你一早咁样讲咪得咯，讲咩空间时间问题。咁呢样我都唔怪大雄嘅，我谂相信我而家解俾大家听，如果你唔系三人士出身嘅话咧，应该都系会听到一头烟嘅。所以藤姐用呢种方法系有少少讲解到科幻嘅部分，但系同时都唔会令佢太闷，闷亲啲细路。同时基于叮当系一套儿童嘅作品，对于社会系一定嘅道义责任，所以都加入咗啲正面嘅价值观教育。呢两点系后藤子年代好明显地唔见咗嘅元素嚟，包括但不限于呢两点令到后藤子年代嘅作品咧，其实同藤子年代嘅作品系差咗好远嘅。OK， 扯得又有啲远啦。咁总之 ，Stand by Me 入面原创部分咧，条大桥我系觉得 OK 嘅，但系细部描写就好 Q 多甩漏。咁呢度咧，我就留翻后边会剧透嘅部分先再讲。同时，一啲价值观嘅问题亦都令到部分人系有所不满嘅。呢度好大一部分咯，我会归结到对叮当本身嘅唔熟悉或者系唔理解。但系要解释咧，又牵涉到剧透，所以我喺后边先讲啦。有好多人系唔接受大人版大雄面对同处理问题嘅表现同过程，呢点其实系因为佢哋唔接受制作组点样处理大人版大雄嘅处理手法。首先制作组系好明显将佢哋当成系两个人去处理，虽然理论上佢哋都系大雄，但喺藤子嘅世界观入边咧，唔同时空嘅自己都系属于一个独立嘅个体，佢哋之间会互相有影响，但系咧系唔会直接画上等号嘅。呢一点咧喺科幻短片入边又系更加会更加清楚嘅。譬如一篇叫平衡同学会嘅短片入面呢，是有唔同平衡世界之间嘅自己，是有同自己开嘅会，亦都互相会吐槽，点解大家都系我，你就系做咗公司社长，我变咗恐怖分子。又或者系自己开会入面，四个唔同时段嘅自己，各自为咗点样处理不遗产去吵起嚟嘅。咁其实叮当入面都有嘅，过去嘅自己同未来嘅自己互相对话，系喺叮当入面系司空见惯嘅。在原作入面曾经话是大雄回到去未来找已经身为人父照顾着自己的仔的大雄，然后怨他当年我落了很大的决心要做个好爸爸，但是为什么你都会变成这样的款。老豆版大雄呢一开始就觉得很对不住，当年落了这么大决心要做个好老豆，但最后自己都变成跟他自己的老豆一样。咁然后镜头一转呢，佢又调返转走去检讨返小学版大雄，就话佢淨係识反省，反省完就冇改进，然后再错再反省。所以佢话就你都唔可以赖晒我。我举呢个例子係想话俾大家听，唔係话细个嘅大雄改变咗啲乜嘢，大个嘅大雄就一定会如实咁改变嘅。所以就算喺 Stand by Me 入面或者呢个再见叮当入面，你见到大雄点样成长咗都好啦，其实后面佢就会打回原形嘅。咁当然呢个永劫轮回就係单元劇嘅必要之恶嚟嘅。如果唔係点样做到无限单元劇呢？咁当然另一个角度睇，你都可以知道代表住大雄呢个人其实係冇乜改进能力嘅。如果佢真係有咁有改进能力，经过咁多事之后，佢唔可能会变成咁废柴嘅。佢之所以废，其中一个原因就係因为佢只係识反省同检讨而唔识改进。所以难听啲讲句就係，你期待大雄会因为 Stand by Me 嘅故事入面而进步咗，去到变咗大人之后就冇问题嘅话呢，你实在太天真啦。咁仲有啲直情係愚蠢嘅吐槽呢，就话咩时空禁忌呀，两个唔同时空嘅人唔可以喺埋一齐。呢个喺某啲科幻故事係有嘅，譬如呢个手冲自从嘅世界入面呢，就有呢方面嘅禁忌嘅，譬如呢个小飞系金色问语入面。返去过去嘅道比，因为佢仍然存在，所以原本喺嗰个时代嘅道比就因而天马博士点样做佢都唔识醒嘅。但係喺叮当嘅世界甚至藤子嘅世界，呢样嘢系唔存在，从来都不存在嘅。如果唔系就唔会有啱啱嘅举例啦，甚至 Stand by Me 入面其实已经出现过大雄同大雄之间嘅对话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就系叻他逃生时间啦。真系好在乎叻他嘅就唔该自行逃生啦。5 4 3 1 2 OK。 中前面一个灵魂交换机的桥段呢，我觉得是相当地有藤子的神韵的。但可惜的地方呢，是它不是好像 Stand By Me 那样是用在个大桥上面，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至于大雄逃婚这样东西呢，大家要明白一样东西，大雄一条心底善良的废柴，从来都是一条心底善良的废柴，由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在面对这么重大的事件里面，他逃避是不是那么十恶不赦呢？我觉得完全不是咯。甚至同等地没卵用的我自己，我是觉得这种的逃避心态非常之亲切。我不知道批评他的人是不是真的那么卵劲啦，但是我自己在面对大事的时候，其实我都很想逃避。只不过在现实里面，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逃避的条件。而大雄因为有时光机的存在，所以他有。咁喺呢个前提之下，佢用时光机走返去过去冷静一下，又唔系真系好大问题喎。我唔知点解啲人要咁样批评佢。呢、这个世界唔系讲咁咩逃避虽然可耻但系有用嘅咩？而且如果我代入大雄嘅立场嚟讲，我都会有个疑惑，就系其实佢系咪真系可怜我先去同我结婚啦？即系之前讲雪山嗰阵时有讲到。而且大雄唔系话因为你可怜我有损我尊严，唔系呢啲嘅嘢。佢系话如果你系因为可怜我先同我结婚嘅话，咁你咪好惨咯。大雄系就算连逃避都为对方着想噶。咁后面嗰啲刁条流令嗰啲嘢，咁其实我哋点只能讲，你第一就识大雄啊。所以大雄本身逃避咧，我系觉得冇问题嘅。重点系在于佢逃避过程之中做咗啲乜嘢，就值得商榷啦。咁呢度入边要讲翻一套原作嘅故事，45年后。因为故事唔系一啲好有名嘅短篇嚟嘅，好多人都唔识嘅。呢、这个故事系讲45年之后嘅大雄翻翻去大雄现在身处嘅世界，即系小学4年级嘅世界。咁佢当然觉得好怀念，就讲翻啲想当年嘅嘢啦吓。Stand by me 二入边咧就改编咗呢一部分，不过就唔系45年后，而系20年后嘅大雄，即是临结婚嘅大雄。Stand by me 二用呢一段去改编，安排大雄喺呢一段故事入边得到勇气去翻去结婚。其实我系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咧呢、这个系咪最佳解呢？我觉得唔系好算。最简单就系点解佢唔翻去搵阿嫲？我谂呢个系大多数人都有嘅疑问嚟嘅。既然你前面都攞怀念阿嫲呢一篇嚟做改编咯，点解你就唔干脆少少将佢 crossover 埋嘅咧？而且你要勿忘初衷，话当初点样谂住要保护阿静儿都算啦，点解又系要用打交呢？虽知道喺原作入边咧，大雄会主动地去攻击或者还手呢样嘢其实好少见嘅。而且呢啲咁少见嘅打交场面入面呢，基本上都系佢要吸引某啲人嘅注意力，跟住呢就俾人打身，从而解救当时遇到危机嘅对象。讲到呢度呢，我就想提返前半节曾经提过嘅。大雄好多时都系为咗保护人哋而出手，佢嘅勇气同力量往往系为咗人哋而产生嘅。呢个系佢绝无仅有嘅优点之一嚟。可以话是继承返外父之前嗰段说话，因为大雄是一个善良嘅利他主义者。呢一点我是感觉到制作组是有刻意做出嚟，只不过大多数观众都冇諗到呢一方面。啱啱强调过大雄打交场景是绝无仅有嘅，但係只系计 Stand By Me 嘅话呢，一集同二集嘅角出现咗一次，而且都重要系高潮位。咁多少会令人觉得有少少审美疲劳嘅问题。尤其是你将两个大雄都当成系一个大雄咁样睇嗰阵时呢，就会更加觉得呢个系问题啦。咁制作组系咪完全冇谂过呢一点呢？其实唔系嘅，所以佢后面先要安排失忆棒嗰一段，但好明显大部分嘅观众都唔 buy 呢种自圆其说嘅手法。咁喺呢段入面最失败嘅地方，其实系正义嘅所谓危机，其实最终都系大雄搞出嚟嘅。咁就变成大雄嘅英雄救美，只不过系一种保镬。而婚前版大雄翻翻过去呢段时间入面咧，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其实系嗰啲唔好笑嘅笑话。或者应该咁讲，公平啲讲，系咪真系完全唔好笑呢？唔系嘅，但系喺呢个时间点就好有问题啦。有时候个故事崩得太紧，你用啲适当嘅调剂系 O K 嘅，但系呢度入边咧，搞笑嘅时机同份量咧都系好唔合适嘅。当观众已经知道，再唔马上揾翻大雄嘅话，两个大雄嘅记忆都会消失。喺咁嘅大前提之下，你仲喺度开埋啲无关痛痒嘅搞笑桥段 ？Stand by me 嘅主要观众系成年人。大家期待嘅系回忆同感情，而唔系呢种为咗吸引细路眼光嘅搞笑娱乐咯。喺平时可能大家都接受咗呢种为咗细路嘅妥协，但系此时此刻观众唔会接受，亦都唔应该会有咁样嘅妥协出现。咁另一方面就系道具使用嘅问题啦。首先咧，叮当唔识用道具咧，其实系官方设定嚟嘅。叮当作为一个家务机械人咧，佢考试系低空飞过嘅，仲要系奇迹式嘅低空飞过。 佢唔识善用道具，其实真系官方设定嚟。咁系咪去到连随意门都唔识用呢？咁就另一回事咯。先唔讲呢段搞笑剧嘅时机安排不当，根据随意门嘅设定咧，人手喺掂到个门 pan 嗰阵时咧，佢会自动读取使用者心入边谂紧要去嘅地方。所以大雄成日打开门睇到正义冲凉咧，系佢潜意识想睇正义冲凉。OK， 扯远咗。所以叮当系应该掂到对门柄嗰阵时候，就已经正确地揾到佢要揾嗰个大雄先啱嘅。虽然叮当不善利用道具，系可以解释到点解前面佢哋咁紧急，都仲系用苏醒亭喺度四围荡，但系观众嗰下接唔接受就系另一回事啦。而陈文将咧都有两种可能解释嘅，其一就系两个大雄之间嘅身体交换，令到陈文将唔知道应该倒向边边先啱。咁另一样就系真系你件嘢坏咗啊！请唔好忘记叮当所用嘅白布啦，因为佢哋屋企冇钱啊，所以大部分都系啲平价二手货嚟嘅，佢嘅故障率系非常之高嘅。咁至于交换绳嘅问题咧，原作45年后就系用交换绳嘅，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冇问题嘅。但系佢话会记忆丧失呢样嘢咧，就非常之牵强啦。如果如佢所讲，灵魂喺交换咗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唔愿意再次交换翻，咁应该系固定咗个身体先啱噶。一下子就取到去记忆丧失呢样嘢咧，系好唔合理嘅。佢入边完全冇一个合理解释，只系话呢件系不良品咁就算啦。因为佢游戏牵涉到灵魂啦，我睇紧嗰阵喺度谂个解法系咪就系前面讲过嘅灵魂机？我以为提过呢部机系一个伏笔嚟啊，点知原来系我中伏咗。中间呢一段半原创，而且仲要系改编自冇乜人识嘅短篇呢部分咧，系观众主要不满 stand by me 嘅地方。咁我比较熟悉原作同埋都体谅改编嘅困难呢，我係可以接受嘅。咁唔接受嘅人咁当然就係会觉得啦。咁仲有啲批评呢，係有啲唔係好清楚作品嘅定性，所以先产生嘅。譬如嗰陣时纪安係讲嗰句只有我先可以打大雄，有啲人觉得好有问题，但呢句我只能讲你哋唔知纪安係傲娇嚟咁样。咁亦都有人批评佢哋选择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咁呢部分呢喺原作入面其实有类似嘅桥段嘅，就係叮当放假一天。入面讲大雄为咗令个叮当有一日可以唞下，就决定嗰一日点都唔会叫阿叮当嚟帮手。但好死唔死呢，大雄嗰日就头头碰着黑，系咁撞到问题。甚至去到本来喺一边睇戏嘅纪安同牙刷仔都睇唔过眼。喺阿大雄撞到三个不良少年俾人滴埋一边，准备俾人揼一身嗰阵时，大雄系踩烂咗叫叮当过嚟嗰个呼唤器，就讲你要打就打啦，我点都唔会打要佢放假㗎啦。呢个时候一路睇住佢哋嘅纪安同牙刷仔就被大雄呢个勇气所感动，挺身而出帮助大雄去击退嗰三个不良少年。呢个系佢哋三个人之间嘅友情，甚至应该讲系义气嘅表现。咁有人就觉得将呢种意志咩美化嘅桥段呢，佢哋觉得有个问题。咁我只能讲呢个系时代嘅问题，你唔能够只买一套1969年开始连载嘅漫画可以咁超前世代嘅。好啦，咁撇除咗中间部分，一头一尾尤其是后尾嘅婚礼嘅演出呢，我系满意嘅。原作系好多次旁敲侧击过大雄嘅婚礼同佢婚后生活，但系从来冇正正式式咁演出过佢嘅婚礼场景嘅。呢一次终于演俾观众睇啦。最后带埋阿嫲喺一边观礼呢样嘢咧，我系觉得圆满嘅。尤其是 last 嗰度咧，扫翻阿纪兰嘅话咧，真系会沙笑嘅。不过大雄嘅演角冇特别提到阿嫲，只系用家人去一概概括嘅话咧，咁就有少少唔前后联系啦。虽然你都可以用失忆棒去作为解释，但是大雄就算忘记了 Stand by Me 2入面发生过的事，都冇理由忘记了以前阿嫲点样照顾佢啊嘛。尤其是啱啱睇完阿嫲嘅剧情嘅人，就更加不能接受了。不过点都好啦，由细到大睇住佢哋爱情长跑几十年，真系有几十年啊！我睇咗叮当32年啦，今年仲耐过佢哋两个人本身啊。虽知道大雄结婚嗰阵佢都系30岁咋，咁啊讲到呢度顺带一提啦。在原作面其实曾经设定大雄的仔座雄是在2019年结婚的。虽然后来这些跟真实年份相关的设定全部85000了，但是你都可以说这里勉强都算是应了这个设定的。那作为叮当开始连载50周年的纪念作来说呢 ,2019 年也都正正是真正的50周年。那啊顺便讲少少彩蛋啦，大家都觉得好奇怪的未来百货公司职员。我是好奇怪竟然没有一个人提过。佢系嚟自藤子科幻短片入面经常出嘢嘅角色嚟。呢、这个角色其实都几不负责任啊，经常卖埋啲奇奇怪怪嘅道具俾当个短片嘅主人公。不过啦，不良品到呢个地步呢就真系未见过嘅。咁至于嗰三个不良少年呢，我淨系记得系藤子另一部作品好似咩番长之类嘅嘢嘅。咁但系我冇睇过啦。 同埋入面嘅未来货币。喺原作入面嘅未来货币系圆形加一个火箭嘅设计嘅。喺 Stand by Me 2入面呢就变成咗呢个首冲自从。某程度嚟讲呢唔完全系搞笑嘅。因为藤子不二雄两人呢最尊敬嘅漫画家就系首冲自从。讲多个冷知识啦，佢哋两个人出道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笔名叫做竹冲不二雄。意思就系希望自己可以好似首冲咁好。咁作为一个三十几年嘅老 fans 呢对我嚟讲其实最少喺科幻呢一部分呢藤子系的确拍得上首冲自从嘅。好啦，咁最后总结。成套 Stand by Me 2 我是理解接受他的缺点亦都欣赏他的优点，所以我对他的评价呢其实不算差的。只不过如果你真的要跟 Stand by Me 去比，那就真的的确不是可以比的。不过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看了这么多年叮当的，我可以建议你怀着一个宽怀的心入去看看他们最终拉埋天窗。讲到这里还要提一提，这次的电影代理是周立。我上次咪赞过佢哋白色嘅优先场门票好有心机嘅。呢次个前卖券你可以当系豪华版啦，系真系设计成成张喜帖咁嘅样嘅。你谂下一个几十年嘅老 fans 收到大雄正义嘅喜帖，系几咁老怀安慰。而佢嘅优先场咧就动咗个牌喺度，写住佢哋两个嘅结婚会场咁样。虽然只系一啲无关痛痒嘅 detail， 但我觉得都几有心机嘅。咁啊，佢一样，因为唔系个个都睇过，所以我呢度特别睇一睇啦吓。咁呢次 Stand by Me 1+2嘅影评呢就到呢度为止，我哋下个礼拜再见。